十七号星期二啊，苏东音乐咧， 星期二啦喂， 系啊，跟住预告下，我哋今日又有嘉宾啊， 系冇错， 今日嘉宾咧又好耐冇见嘅，曾比特啊 Mike 啊， 耶，咁啊，终于再次请到佢上嚟啦， 系啊， 好开心嘅，一见如故啊， 系啊，每次其实我哋做访问之前先啊，就倾啊好多偈，最近点啊，嗰啲呢样嗰样嗰啲咁啦， 有一种 有一种拜年嘅感觉，你想讲？有种每次都系 有少少 拜年见到嗰啲表弟啊， 系啊系啊， 堂细佬啊嗰啲咧， 嗰一种温馨啊， 系啊，咁所以都关心下佢呢段时间系点啦，佢一段时间冇见佢啊，因为咁亦都会讲佢嘅新歌都好好听嘅首歌 ，Talk to me 啊吓，咁啊今日就睇下点样 talk to him 啦，咁样样 系啦。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每次嚟到啊，我哋喺开麦前都系鸡啄唔断嘅。 系啊，斌神，每次见佢咧都会 update 下佢嘅近况，知道下佢最近有啲咩唔同咗。所以今日啊，我哋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金飞色彼得， 咁啊真系今时唔同往日啊！我年纪都大咗几岁，老咗唔少啦。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又好耐冇见啊 ，Mike 曾彼得啊 ，Hi，Hi，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彼得， 系啊，我哋有一段都长时间冇见，即系应该喺访问里边冇见啦，先得我哋有见面啦，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咧，你一上到嚟咧，你又犀利啦， 系， 因为你 系 第一个收到我哋新嘅印台嘅嘉宾啊， 哇， 有咁耐冇见， 有耳闻， 系啊，你有听到啦，头先系啊， 所以咧今日咧俾阿 Mike 率先睇到嘅有呢个印台之外，仲有呢一句 今日送俾阿 Mike 嘅就系啊， 哇，金飞色彼得， 哇，系啊，而嗰个印咧，我想望 边个印啊，终于 系啊， 有我哋两个个 mark 头啊， 系啊， 哦，都 OK 喎， 仲有个耶喺度添 ，OK 啊，因为呢个印我第一次睇佢印出嚟嘅，啱啱我先见到啫，其实。 是个法令纹有啲重、啊、 你认唔认得边个系我边个系波城？ 呢个应该系你啊，呢个应该系波城 啊。系啊系啊， 右边戴眼镜嗰份系个法令纹，其实已经有执过一次啦。本身第一张相咧再老啲， 再重啲。 系啊，跟住 P 图啊，帮 佢 P 系 P， 好似有啲老喎，不如转一转张相啊，因为都好耐冇有印样嘅印仔啊。 哦，系啊系啊，好似一眼就睇得出啊，花灰认得你哋啊。 所以咧， 中意你呢个形容， 呢一卷咧一定要 keep 起佢啊 ，keep 起呢两位个麦头啊， 系啊，化灰认得嘅呢个， 你两个， 系啊，冇错。咁啊，今日咧送俾阿 Mike 呢一句金飞色彼得咧，即系先要戴个头盔先嘅，即系千祈唔好误会以为系润你话啊 ，Mike 今时唔同往日啦，咁样唔系呢个意思， 你唔系噶。 我唔系啊，你系噶？ 我都唔系啊， 金飞色彼即系呢一句本身就好忠诚嘅，我觉得有一个好几好嘅意思就系，因为我见到阿 Mike 而家俾我嘅感觉就系、是、咧，其实好耐之前同阿 Mike 做访问或者见面嘅时候，大家都会讲下，即系私底下讲下呢一幕经啦，即系话啊，阿 Mike 嗰阵时都话好想做啲R&B 啲嘅作品咁样，咁我而家见到阿 Mike 嘅状态，我见到佢嗰种嘅开心咧，就知道啦，就系而家佢真系做紧自己好开心、好喜欢嘅嘢啦。 系， 所以呢一个金飞色彼咧，就 即系个进步咯，简单啲系嘛， 即系讲紧你而家心境，我觉得系开心嘅、快乐嘅。 多谢多谢， 系 你自己有冇咁样嘅即系感觉，即系嗰个进步或者唔同咗，同即系我哋之前见，可能两年前啦、三年前啦。同出道嘅時候比咧，或者係你自己覺得自己係咪都唔同咗好多啦？已經， 我諗我哋對上一次應該一年之前，我冇記錯嘅話，係啊。 如果係魔戰嘅話， 係啊， 睇翻唔知魔戰定係重建嗰陣時 啦。係啊，魔戰冇記錯， 係魔戰， 係咩啊？係啊係啊， 魔戰。 其實呢一年我覺得最大嘅變化即係。 一来是公司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嗰个好多人都离开咗，有新加入咗咁样。 系 咁，其实好多嘢都停顿，亦都要继续向前行嘅时候，真系要花多啲时间去适应。 系 咁，我觉得一样嘢开心嘅就系喺音乐上面，即系虽然系人手上面好多嘅唔同啦，但系起码喺音乐上面，我可以多咗一个俾自己去选择嘅空间。 嗯， 系啦，好似今次呢首歌，其实都系一个我自己 propose 希望可以做到嘅类型啦。咁啊，后来喺demo 上面亦都选择咗呢首歌啦。系咁，再后来呢首歌嘅意思嗰、那个想表达嘅一个 message， 其实都系我哋去有 discuss 过呢样嘢。咁、所以今次呢个算系我内心入面希望可以推出到嘅一个讯息出嚟嘅。 系，其实呢、這、一个即系自己嘅参与度或者自己嘅谂法上面可以被接纳嘅成分多啲，呢、這个其实系咪都系随住你慢慢入咗行嘅时间耐咗之后，就即系可以叫做被 accept 嘅内容亦都越嚟越多咁咧？ 咁啊，乜定嘅？ 唔关呢个年资事啊， 又唔关事。 Bargaining power 啊，因为你个人够唔够凶狠咁样？唔系，我觉得起码喺音乐上面，或者喺一啲可以选择嘅嘢上面，我开心嘅有沟通嘅，系啦，同埋今次真系顺住我想去嘅方向走嘅，因为呢首 Talk to Me 其实我最想做一啲系大家听完会觉得有被安慰、有被 support 到嘅感觉，咁、因为我一路都觉得。我音乐作品呢其实真係好鬼惨嘅。係、啦，大家听完都觉得一个人啊，係啦，好似冇女仔追啊，又冇女仔要我啊，咁样下下都好似好惨咁。我觉得好似太惨啦，真係。 因为 惨咗三年。 你係一个 sweet 嘅生活嚟㗎。 你又啱喎， 转得几好啊。 你又啱喎、所以我觉得不如唔好咁惨啦，咁我哋不如就做一啲起码我唔可以话好大道理，但系起码大家听完会有另外一番感觉嘅嘢啦。 系 咁，同埋嚟紧2025都会有希望想整个 album。咁呢个 album 其实都需要一定有一个方向噶嘛。 系 呢、這个方向都系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就是，就系即系真比就属于咩人咧？属于一个点样嘅人咧？俾人感觉，其实大家可能对于我嘅感觉都系好positive。咁希望我就将呢个 positive 可以摆喺我嘅音乐作品上面咯。 嗯， 而头先讲起嗰种嘅转变，或者可能同团队嘅一啲沟通，可以慢慢说服到，或者可能令大家了解多啲啊，你自己喜欢嘅音乐啊，或者一个路向啊，可唔可以咁讲？就系由可能喺参加《声声不息》之后，开咗一啲即系 groovy 啲嘅作品喺台上边俾大家见到，发现啊，原来呢一面嘅咪都系大家好喜欢嘅，慢慢就觉得同公司团队倾做嘅作品。可唔可以慢慢向呢啲方向行咧？即系咪咁样开始嘅咧？ 其实应该真系去到上年年尾，叫做 开始， 即系大家先至多咗嗰个沟通嘅嘢。 嗯， 其实我想讲 Talk to Me 呢首都系上年嘅作品嚟嘅、上年录起嘅。咁、但系的确上年即系可能比较公司比较多事情发生，好、多嘅 planning 其实都未必好似你预算咁样。咁去到今年啦，大家啲嘢开始慢慢叫做稳阵啲啦，咁我先至 propose 呢样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 publish 到一首真係自己觉得喜欢嘅，亦都係对于我以前嘅作品有分别嘅一啲作品囉。 係、咁继续再讲呢首新歌之前呢，即係譬如我见你最近即係个 post 都有讲至30加一啦，已经有。 哇， 係啦，9加2先。 你咩呀 死都唔讲三 字。啱入嚟前先讲緊呢样嘢，即係得阿咪都仲年轻过少少啦，但我都有啲嘢要请教返。我话我34岁就而家我嘅年龄34岁我已经面对緊系关节痛嘅问题。跟住阿咪好好嘅，即係佢喺咪 有你嘅生活 分享紧啊，点样去做热身啊？点样拉筋去即系 保养下自己嘅身体， 保养 啦。即系啱啱嗰个就系喺即系音乐嘅 career 上面嘅一个转变啊，呢段时间。咁喺自己即系成个人生啊、谂法啊、个人成长啊，即系类似呢一啲 topic， 呢段时间又系点咧？你自己觉得有咩唔同咗咧？ 庆幸自己 still alive 咯， 系。 希望大家仲记得曾飞就系边个啦。 有冇惊过咧？其实有冇惊过？即系可能过新一年之后成日都讲噶嘛，即系关注度会唔同咗嘅时候。 哦，咁梗系有啦， 系嘛系嘛，即系 好惊啊！即系咩啊？新人过后，你嘅对手就唔系新人啦，系成个 乐坛， 成个乐坛嘅男歌手、女歌手噶啦嘛。 系啊，即系公司嘅同事都唔会当小朋友咁样去照顾啦嘛。即系第一年，第咩都唔识嘅时候，身边嘅人好多嘢都会提点你、照顾你。咁、但系过咗第一年，你应该 suppose 知道嘅嘢，大家就唔特别再提啦。 照顾其他新人 咁样，其他啦，我系就突然间变咗师兄咁样。系会有啊，其实，但系我觉得我幸运嘅，因为我有两次嘅机会。第一次就是真的啱啱出道啦，第二次是去其他地方俾大家再有一个另一面俾大家认识到我啦，所以我算是有两次的新人机会，成日都觉得 系， 咁学到嘢都好多嘅，咁我觉得自己最差嗰样嘢，即系最唔叻系真系点样同人沟通，或者点样去为自己 fight 多啲嘢，呢个我都唔系几，即系个人又唔系特别话好识得点样喺啲。话语上面啦、所以我觉得有阵时自己系咪会有一个拖累到自己嘅一个 moment 咧？好似有好多嘢 suppose 要挥到翻嚟，但系都挥唔到咁样。 嗯， 咁大家都知道我呢两年其实新歌都比较少啦，即系作品加加埋埋其实都唔系特别多。我有阵时都会反思啊，我新人过后呢段时间系咪其实？我人系冇一点进步呢，或者我嘅进步系咪唔足以去 support 到我行落去呢，咁样我都会有呢啲 moment。咁所以连我都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咪平时都笑下笑下好开心咁样，但其实我内里都会有一啲好啊，我唔可以话可唔可以话感性呢，或者系一啲比较倾向负面少少 担 心嘅嘢囉，都会有呢啲。 咁你点 handle 㗎其实？因为啱啱讲个问题系唔系咁容易 solve 到嘅嘢嚟㗎嘛。 系啊，成日担心呢啲唔系自己解决到嘅嘢。 咁、你点样样咧？就拉下筋啊， 系拉下筋咯，跑步咯。我觉得有嘅，真系要做运动，真系清空下脑袋啊嘛。咁但系既然都解决唔到啦。可能早两年我会觉得啊解决唔到就继续苦恼下先啦。咁、但系依家咪唯有放下，你唔好谂咁多嘢。有阵时你真系唔可以自己解决到咁多嘢，因为好多嘢配合噶嘛。咁你解决唔到啦，咁你都谂咩咧？系咪先？反正都解决唔到啊，咁不如好好地。做好你磨练好你自己先咯， 系 有 系，但系因为好自然啊！你讲一个 point 就系大家会讲诶、留意一个歌手就系、好直接，就系佢有冇推出新嘅作品啦。有新作品就系会继续听你嘅歌，继续留意咯。冇新作品嘅话就会啊，就会等待啊，或者会啊，可能佢会听下其他嘅歌手先咁样。 系， 但我成日觉得一个歌手，即系譬如可能喺你身上都系就系嗰个努力或者付出或者呢段时间摆嘅心机出歌只系其中一样，可能你又忙紧啲其他嘅，例如系幕后嘅创作，可能系进即系。参与一啲节目嘅时候，其实系叫做进步紧你表演嗰个范畴噶嘛，即系你自己有冇觉得系作品系暂时系 hold 即系 hold 慢咗，但其实你其他范畴都系 keep 住 ongoing 噶。 其他范畴 系啊， 都有嘅，都有嘅，因为表演呢样嘢，参加唔同嘅节目啦，呢两年都有，咁为自己喺 live 上面去。增即系去进步，其实都我都必须要，即系除咗平时自己练歌之外，我觉得起码喺表演上面，我觉得拿捏翻个信心，拿捏个人嘅想多咗先啦，系啦，呢一个系我觉得比较大嘅进步。但系你话要有啲好实质嘅进步，我谂就系减肥啦，减肥啦。 你喺我面前讲呢句真系显得特别， 即系为你好啊， 系 系啊， 好朋友啊。 唔系因为咧， 话俾你听， 要话俾你听，你要减肥啊。 头先咧，即系。偷偷地讲啊，我头先即系咁以手仔唔安分摸一摸啊，咪个胸口咧，哇， 大只刀啊， 哎呀， 抽水！ 佢今日着住件 T 恤，我都见到，哇，喺、有粗开嘢啊，咁样，真系好劲啊！其实佢， 但系你头先讲嗰种系咪其实都即系几应？因为个人需要体力啊，需要状态啊，咁咯。 一来啦，同埋我觉得，因为都年尾啦嘛，2024年尾咁。是不是都应该为自己 plan 下2025年有啲特别嘅开头？我觉得每年呢，我觉得我好得意，因为每一年呢都为自己觉得啊，嚟啦，新嘅一年我要做好多嘢、定下许多的目标，跟住之后。 下一年嘅年尾就觉得，哎，呢啲目标好似都唔系好达到咁样，咁不如唔好啦。我今年我觉得要为自己打算多啲，咁我觉得、哦、起码开个靓头先啦。将我平时觉得我应该要做嘢，咁我呢两个月我疯狂地做好晒佢先。2025年开个靓头，系啦，咁我觉得我下一年就顺顺利利啦。 所以你系准备即系 除衫系嘛？ 再有表演场合就准备除衫 啦，系咪着少啲？ 系咪先？ 点解要除衫咧？ 吓、啊，你练完就系为咗俾大家鼓励大家。 我成日都话，我成日节目都话，如果我练大只，我一定系成日着背心出街。 我话俾你听，如果我练大只，我开咪都要除啊！同你， 如果我练得咁大只， 开咪冇人睇喎、 啊。唔系都系啊，即系自己开心咯、啊。 谷住个胸倾偈咯，讲到大家好咁样。 唔系造型上有多啲选择咯，好睇有边个唔想靓啊？讲真，有边唔想唔想？ 唔系，我觉得系唔系真系要嘅，即系除身体健康、自信嘅，同埋除唔除我另外一样嘢啦，系咪？如果真系有大数啦，开红馆咁我咪除咯，开启德我咪除咯， 记住矮。 抹 低先， 嗱咁啊睇公司啦呢一 part， 但我想知道你话即系每年年尾你都有啦，咁你上年年尾系同自己讲希望今年要达到啲咩噶？ 出多啲歌，系啦，出多啲歌啦，跟住同埋想喺香港搞演唱会咯， 系啊， 即系无论大场细场都好啦，都希望，因为2023年我好似冇喺香港做过任何嘅演唱会类型嘅嘢，咁、所以呢个都系遗憾嚟嘅，系、啦。但系2024年都冇结果，系希望2025年可以做到。同埋真系，我觉得广东歌系我少咗好多， 系 呢、這个产量系少咗好多，所以2024年本身都想做嘅，吓、都希望可以推出到嘅，系啦。咁啊，结果都系等于2025啦，所以2025就要努力啲去追下进度先。 系咪噶？你冇开个光头资料，你呢个讲咗就系噶。 有嘅啦，有嘅啦， 真系有嘅， 有嘅真系有嘅。今年就因为年尾啦，所以嚟紧应该希望可以推出到多一首歌啦。但系2025年咧就先有一个 album 先嘅，同公司都沟通好咗，有一个 album。 世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着了你虔诚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出哪相，我仍无忧。要飞，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流过暴雨变沙漠传奇 ，Oh yeah。甘心爱若有余地，唱起下跟你亲吻甜腻。起飞，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着那相，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Mike 嘅摩尖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咁啊，苏动音乐继续好耐冇见嘅 Mike 曾比特啦，头先你就讲话下年咧应该会有碟噶啦，咁有冇得透露多啲个细节会系点咧？ 差唔多制作到七成度啦 ，OK， 七成度啦， 即系都有啲录咗咁样噶啦， 系录起咗妥多啦已经，跟住系一张国语嘅 album 嚟嘅，但系同时间都有啲歌会有可能国语同埋广东话两个版本咁样。 嗯 ，OK， 咁呢个嘅 concept 有冇得透露少少？其实系啦，即个方向嘅。 哦，就好似啱啱所讲啦，呢只 album 其实希望都系透过即系透过音乐俾到大家一个 power 咯。 系、 啊，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歌曲咧，即系除咗我，即系打见我好惨啦，好多歌都。咁其实好多歌都唔系讲紧话有鼓励、安慰呢样嘢，我都比较少嘅。我希望。自己可以朝住呢个方向进化，即好似你听 One OK Rock， 佢哋讲好多系讲梦想同埋实践嘅。 系， 我觉得我可能俾人嘅感觉，除咗惨之外，啊喺音乐上面会有第二啲方向咧。咁既然大家都觉得我系咁 positive 嘅时候，点解唔将呢个 positive 带出嚟咧？点解我唔可以摆喺我嘅 album？ 我嚟紧所有嘅作品都系朝住呢样嘢咧，或者系佢唔系一种好大道理，佢一种简单易明，但你听完你会觉得好似有啲共鸣咁样。 嗯嗯嗯， 系、 系咁，所以诶 ，talk to me 呢个就应该会系好感觉到，即系系一个好似序章，大家接触到关于呢个 album 里边一个小小嘅开头咁样样， 可以算系。 系咁啊，而但系头先一路讲紧就系、其实嗰种鼓励啊，或者嗰种叫做 positive 嘅，系可以好似即系 Bam 三咁样，哇，好 energetic 嘅。但系呢一首 talk to me 咧，就有好 jazz R&B 嘅呢种 chill vibe 嘅嘢、其实咁一开始系有咗嗰个 topic 先啦，定抑或系我其实只歌好好听，我拣咗先，然后再睇下点样 develop 啦。 其实系拣咗歌先 ，OK， 系 based on 呢首歌，跟住我哋想 create 一啲啱啱所讲我嘅特质啦，跟住再慢慢，其实咧入边副歌头三句都系我特登咁样写落去，系、我觉得要咁样。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因为咧有阵时嗰一句咧，有个人同你讲，我喺你隔篱。其实呢句个力量好大嘅，好过你，即系我又唔系一个好成日俾到人意见嘅人，因为我觉得我俾嘅建议或者意见，佢唔系最 perfect 或者最适合嗰个人。咁可能一句同理心就系我喺你隔篱陪住你，呢一句个力量系好大。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如果可以摆喺首歌入边，有某一个人可能佢有一啲胡思乱想嘅 moment 啊，或者有一啲。佢覺得佢唔係幾 OK 嘅 moment， 聽到呢一句説話，可能就會感受到啲嘢咯。 又想好奇一下，就係而家阿 Mike 你去揀 demo 或者去聽一啲嘅 demo 嘅時候，你有冇話一啲 priorities 係會優先選擇一啲點樣嘅作品呢？ 優先選擇， 即係可能一聽你就覺得啊呢首都幾重喎咁樣。 我先擺拜神問一問先，唔係我。第一件事，我觉得系最紧要中意先。我会拣中意，因为我自己写咧，有阵时有啲歌自己写完，我都觉得唔系好中意，系我就hold 住先，睇下点样改咯。因为音乐即系艺术创作呢样嘢咧，系需要即系嗰件事主观，你会觉得呢件事系适合你唔适合你，起码有呢个嘅分别先。我会拣啲起码我自己中意嘅，或者系我听落去系顺意嘅，系 OK 嘅，咁我就会。priority 呢啲先，有阵时咧，佢唔系话好复杂嘅， 有啲嘢好簡單，但係你聽完之後你覺得啊好 smooth 啊，嗰件事你聽完覺得個人好 enjoy 好舒服嘅，我呢啲都係一個應該要去做嘅歌嚟嘅。 咁呢一隻嗰陣時你見到一個即係點樣嘅情況之下聽到呢個 demo， 同埋係即係有幾隻之中一隻啊，定係話係就係呢一隻出現跟住就中咗啦咁啊？ 嗰陣公司揀咗呢一隻俾我嘅 ，OK。 咁但係聽完之後覺得嗯。 Okay， 同平時係好唔同，我幾中意。 係佢嗰時個狀態點啊？因為而家聽到個 full arrangement 係咁啦 ，demo 嘅時候係點樣？ 似唔似咧嗰個編曲上 有六七成咯。 OK， 但係佢詞就係英文嘅，就係、是、等陣先。Can I just wait for the one thing that you love？ 即係類似係咁樣嘅英文，即、啊、係、就是、比較 smooth 嘅。我用英文唱嘅話，咁我哋呢種咁 smooth 嘅狀態，咦？如果攞嚟寫廣東話得唔得咧？咁結果係唔係好得嘅？係、啦，咁我哋就用普通話寫。 即係有試過個階段試下填揾人填廣東話落， 因為填廣東話試下自己 壓 啲字入去咯。咁、但係咧，發覺呢個類型咧，如果唱廣東話就有啲唔係好啱 feel 係 啦， 因為嗰啲字與字之間廣東話就一定要咬到好清晰。 係因為廣東話會比較 punch 啲喎，呢首歌未必咁啱咁 punch， 咁所以其他語言就會好啲。 OK， 咁跟住就所以就揀定咗國語嘅語言，同埋頭先就講你想表達嘅嗰個 message。 冇錯， 咁有冇機會都同即係填詞人去溝通一下，即係講你頭先嘅一啲諗法，然後等佢變成呢份詞。 大家个想法都一致嘅，冇错。咁所以其实沟通上面又唔使特别话好多，咁跟住就出咗嚟。咁当然有一啲字眼系有执嘅，好似啱啱讲副歌头三句啦。咁同埋个 bridge 有好几嘅字咧，有好几句咧，我收翻嚟之后，我都觉得如果咁样写会唔会可以好啲咧？咁同埋段 rap 咯，中间其实有段 rap 嘅， 系有乜 为咗段 rap 其实都搞咗好耐，因为嗰段 rap 系。本身是我嚟嘅 ，OK， 本身我 rap 嚟，都系普通话嚟嘅，系啦，我 rap 完之后咧，就觉得佢会毁坏咗我嘅职业生涯，所以就算啦。 即系你自己试下嘅时候觉得，好似 我录咗噶啦已经，跟住我觉得如果推出完嘅时候，咁可能呢一年嘅合约就应该完噶啦，所以就算啦，唔好啦，都系，我都系揾翻啲另外啲聲音啦咁樣，咁我的確係揾咗個專業嘅 rapper 嘅，係我全民造星嘅戰友啊細莊，咁但係咧男聲出嚟咧，我覺得真係有啲重，因為呢首歌個感覺咧佢唔可以咁重，咁我就諗咩聲啱咧，咁後來喺我沖涼嘅 moment 啦，咁我就諗如果揾女仔嘅聲。小朋友嘅聲會點咧？咁我就篩選咗喺我自己唱歌學校入邊篩選咗十位到啦，六到十二歲嘅小妹妹。咁跟住最後揀咗兩位都係十幾歲嘅妹妹就去擺喺呢度。咁同埋咧呢、這個年紀咧代表緊嗰樣嘢都係即係青春期比較中意胡思亂想。咁乜嘢年齡層都有嘅時候，其實都係講緊無論你係咩年齡層都好，佢都會有一個胡思亂想嘅 moment 咯。吓，同埋你听佢个 rap 咧，佢唔系真系 rap 嚟嘅，佢系比较讲出嚟嘅，吓，好似同你倾偈咁样嘅。 同埋我冇谂过系十几岁，即系冇谂过咁细个。 系 啊，首先呢成只歌俾我感觉系几成熟，因为个画面咧都真系几似 MV 咁咧，即系喺一个 jazz bar 里边，然之后嘅嗰种摆低心事嘅地方，所以嗰班女仔声咧，其实我觉得系成熟嘅，本身听落，即系冇系去到头先讲十二岁咁细个咯。 所以佢哋都。我觉得佢哋做得都几好嘅，真系。 但你去精挑细选呢一个嘅声音出嚟嘅时候，有冇即系有啲咩嘅条件底下，觉得佢嘅声音嘅特质好啱啊？定系你 rap 起上嚟好舒服啊咁样？ 条件就要系女仔声咯。其实冇嘅，我觉得系要试嘅，真系。 Okay. 所以点解要挑选咁多位就系咁解，即系可能有机会系再。幼嫩啲嘅聲音佢會適合咧，或者係可能需要啲偏成熟嘅咧，因為我覺得係真係撞出嚟，撞下，呢把聲我覺得啱喎，咁我就當其時都有hold 住個底咁啊，就俾我哋老闆 Gary 啦，俾監製聽啦，咁樣，咁大家聽完覺得，所以我都多謝佢兩位嘅，因為佢哋最後就 pick up 咗呢兩個小妹妹咁樣 嚇、 令到成首歌個感覺就唔一樣咯。 什么半夜睡不着？跟我聊聊，为什么拍照忘了笑？你拼命对这个世界需要， 却忘了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万夫人而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牵着你，你放心栖息。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这个世界需要，我想我想读懂你的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乱而绕，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牵着你，你放心栖息。 Oh baby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呜呼，这个世界太难爱，有我在不离开。Always by your side， babe， 你听我讲，听我讲，只要我在你身旁 ，No one can hurt you。 真系几一路听嘅时候，咦！突然之间有女声，咁佢又好湿陶地咁样喺首歌里边咧， 系啊， 系啊，会令到如果系男声嘅话，就的确系另一样嘢嚟嘅啫。 You never got stress， 冇错，就系唔同嘅感情， 好恶啊！突然间闹你， 而家就有一种好 warm 嘅感觉咁样。 男声变咗，你同我开心啲咁样。有啲黐线， 系一而一而做啊！嗰啲啊， 出另一个版本咯，个 Raymond 转晒咯，咁 样咁都系呢个 教车师傅版 咁啊，一二一二啊！ 咁啊，喺呢一首嘅作品底下啦，即係去做返整个录音嘅过程呢，即係去演绎一啲好 jazz， 好似好 soft 好舒服嘅感觉嘅时候，有冇即係喺今次嘅录音做多少少功夫定点呢？ 录音做多少少功夫都有嘅、嗯、因为我觉得今次同平时嘅歌最唔同嘅係难度上啦，佢个成个副歌都系好用假音嘅，咁、嗯、所以呢一个点样一个假音，而你又唔可以太尖，跟住又够 诗画地将佢唱出嚟咧，系呢个我都觉得一个难度嚟。同埋，因为今次呢首歌佢唔系单纯地一个唔开心，你点样可以呈现到声音上面嗰种 warm 俾人听咧？我都系要花少少时间喺录音室揾个痛嘅， 系 啊。所以点解我会唔用我第一版咧？其实我觉得第一版俾我感觉佢有啲太惨， 系 因为当初可能。因为上年七月八月嚟嘅，我记得个时间就有好多嘢困扰住啦，或者个人都唔喺状态嘅时候，好苦啊个状态，个声音好苦啊。咁同呢首安慰有少少唔系好沾不上边嘅呢件事，有少少。咁所以去到沉淀咗一年，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今年嘅声音系适合去录呢首歌。今年嘅嗰、那个。状态个人嘅状态会比较适合， 系可唔可以理解话，其实你唱呢个通，其实应该系可能听嗰人系苦过你，然后你嗰种安慰又唔系嗰啲即系讲道理嗰种，只不过我明啊，即系嗰种超超地安 同理心啊。 咁但系喺呢首歌曲嘅监制就两位啦，包括有周初晨同埋 Eric Kwok 啦。咁佢哋负责嘅部分系咪即系可能一个就系 take 个 focal， 一个就系真系编曲啊，或者即系整体个 vibe 比较多少少咧？ 其实都是在音乐上面咯。咁如果你话咬字嘅话咧，就大家都搞唔掂啊。因为大家嘅普通话咧，都同我差唔多嘅。 OK， 可能我会好少少啦。系我可能因为讲得多， 所以你就系你嗰个标准啦。 我就系嗰个咬字嘅标准啦。咁、okay. 但系其实有好多字都唔系读得正嘅。咁、我觉得呢一 part 反而多谢一位内地嘅同事帮手，因为咧。有佢喺度咧，听啊呢、這个字唔系好准，啊呢、這个字读错啊咁样，咁先至可以将首歌拉翻去，起码系国语歌嘅一个标准先啦，而唔系一个香港普通话 咁港普 系啦， 系即系所以系呢一样嘢会反而比较要啲时间咯， 要少少时间去执一执嘅， 即系 mark 翻啲拼音啊嗰种， 系呢个字原来咁样读噶，哦习惯下先咁样咯。 系啦，咁啊，至于即系歌完成啦，亦都头先即系都有轻轻讲，即系个 M V， 即系个画面上面。咁呢一个你自己会唔会其实本身都，我、听完呢首歌，其实你都有类似嘅画面，然后去 propose 俾团队咧？ 哇，呢、這个说来有趣、哦，因为我嘅画面其实都系类近，系啊，当然冇咁 detail 啦，喺一个酒吧上面做呢样嘢，我觉得系即系我本身心谂嗰样嘢都系咁样。咁去到同导演见面嘅时候，咁佢 propose 嗰样嘢，咦都系咁样，咁再多啲 detail 嘅时候，我觉得啊呢件事好 make sense， 咁、我哋就去马啦。因为当其时时间比较紧急，因为当初我喺度比紧赛喺内地个节目， 系 咁咧，前一日系比到好夜嘅，十二点几一点咁样，咁啊大家几个歌手喂好肚饿，食个饭先啦，咁啊但系你四点钟要准时开波拍嘢啦，咁啊食个饭之后咧就两点几，咁啊三点要化妆，咁两点九到啦食到，等翻十几分钟、，OK 玩阵手机就开波啦，所以基本上冇点瞓觉呢样嘢， 但你仲够胆食嘢喎，你系要拍 MV 咯你， 系啊，所以嗱你食系 OK 嘅，你唔瞓觉就唔肿啦，系啦，所以唔好瞓啦。决定 同埋有操开嘛，咁但系而家即系去睇翻即系今次嘅 MV 部分 Talk to Me 啦，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即系俾我自己嘅 personal 好感嘅感觉就系、少咗一个阿咪以前 MV 一样好重要嘅。 我知 道， 你又知道，你讲啊，你讲我俾你讲， 动物。 唔系啊， 不如人哋狗狗 系自肥嘅部分、 啊，我都觉得都仲有啊， 都有嘅， 系啊，所以我系谂起动物， 唔够自啫，唔够自肥啊， 而家保守咗， 有啲保守咗，哎呀，因为时间比较慢啊 ，OK， 所以我应承大家嚟紧都自肥一下先。 你唔需呢样嘢，你真系唔使应承我哋， 唔使应承大家嘅， 唔需要， 大家唔想睇、 okay ，我觉得睇你都好开心。 我要自肥啊！有嘅，嚟紧都会有嘅。有几个 MV 其实都又拍咗噶啦，有另外一首歌都拍咗，入边嘅部分系有自肥嘅。 系，但其实我想知道，譬如因为唱呢一类嘅歌咧，即系佢都叫有啲 groove， 你身体上面都要有一啲嘅配合咁样啦。即系而家嘅你，应该系咪都好叫做好自然？即系好似头先前面讲话，即系舞台经验多咗嘅时候，呢啲都难唔到你啦。而家开始。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发自内心嘅、你听到啲 rhythm 你会跟住摁咯， 系啊， 不过所以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唔系摁到膝头哥痛咯， 钙质冇 我感觉俾人拮咗一刀添， 你以为佢嗰系上高音 拮咗一刀， 你以为嗰阿乸乸系上高音，唔系系膝头哥痛， 膝头哥痛啊，哎呀， 佢讲完我膝头哥都有啲痛啊。 因为我都几印象深刻，除咗即系头先，即系个情节里面之外，就最尾大家会企晒喺度对住，即系抢你之后，仲隔篱有少少其他演员啊 dancer 咁样喺度，跟住喺度喐，即系嗰 part 我都几深刻嘅。所以我就啊系，即系都要有啲其实 body movement 又唱呢类歌，系啊系啊 ，wave 化先。 而家已经系好自如啦， 自如啦， 喺舞台上面 OK 嘅，我觉得系可能。个人平时都有喐开，系啦，做 gym 都叫喐啊，跑步都叫喐啊，所以都要有喐开啊， 系， 所以 OK 嘅呢啲 handle 到， 所以都系嗰句最紧要拉筋同埋做运动先， 系，同埋热身吓， 记住咯， 保养关节， 我哋一齐同 斌常俾人攻击， 我哋一齐 疯狂被攻击， 两个系咁望住阿斌讲而家， 总之我唔分享个关节痛嘅故事啦， 所以咧而家就阿 Mike 嘅新歌 Talk to Me 咧，亦都头先有预告到，跟住会有一啲譬如 album 啊等等会出现啦，同埋佢头先都去。完啦，系啦，即系每年去一次嘅完，亦都希望快啲成真啦，可以喺香港又离开 solo。系啊，好啊，咁啊，今日多谢阿 Mike 嘅，谢谢你啊， 多谢 ，thank you。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几多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宠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最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错落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宁坚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结束今日节目啦，最后带嚟阿 Mike 曾比特嘅重建，听日同一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